的另一个世界，要相信也要勇敢地走下去，到最后永远不再哭泣。带我到彩虹桥，我的生命结束，心还在燃烧，像个孩子般的祈祷，回到母亲的怀抱。就带我到彩虹桥，雨过天晴洒下温暖的宇宙，希望你们不要哀悼，有一天再相约彩虹桥。 我移得开，心情再被我看得淡，就怕你问从今后该怎么办。难道我都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也只爱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心的酸，尘世太重，我不解开，冷冻了成就难对自己交代，甜蜜给你不用归还，结果太酸我看着办，爱情谁能平淡的一人一半。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也只爱也不能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 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？被你的肉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也不热心越近，爱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？被你的肉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越近，爱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